心中完美的天涯，迎着太阳，看着远方，我只要你的一个承诺，无论你这话是真还是假，我愿陪你走天涯。 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 我对你从来就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像借天使的翅膀，抓住云端的彩虹，总在将要触碰时消散，错觉的地久天长，其实是一无所有。童话说雨后会却不曾说过他也会转瞬成空，想要把绚烂紧紧握在手中，忽然发现你已不见。 Yeah. 雨后

奕泽以其炫酷的外观、灵动的操控、极致的安全，在蓬勃发展的 SUV 市场掀起一股飓风，成为该级别市场难寻对手的上佳之选。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开伯隆丰田的技术总监，我叫李贵。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凯百龙丰田销售部长王小强。 丰田奕泽也就是2017年在海外上市的丰田 CHR， 而这样一个名字取得也别具特色。 奕泽的名字的由来呢，它是法语中的这个一周的一个缩写，原意呢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山路，那么它的意义呢表现在美丽的山路上能够自由自在的驰骋，奕泽名字由此而来。那么奕泽也是搭载了一个2.0的一个3cc的发动机，那么在有驾驶的乐趣的同时啊，又是全新 TNGA 架构下的一个新车型啊，那么操控感包括它的外形和内饰都一改了以前丰田车中规中矩的这个造车的这个理念。 很多人都很关注丰田的 TNGA 平台，对于丰田来说， TNGA 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平台，也是丰田造车理念的一部分。 TNGA 这个全新的架构呢，颠覆以前咱们人们对这个丰田车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吧。它这个新的平台呢，通用化程度也会非常的高，有很多的好处嘛，比如说日后您的维修啊，因为零件的通用化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维修的价格也会相应的降低。 小型 SUV 市场早有车企涉足，奕泽不紧不慢的态度也反映了丰田的企业文化。 在这个汽车市场嘛，很多品牌现在已经推出了小的 SUV， 那么其实丰田呢在海外已经很早就有了这个小的 SUV 车型，只是没有引进到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从丰田的角度呢，它不是极力于说我一定要领先市场，或者是我要一定要做到超前的这一块，它呢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说这一个产品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周全了，然后我再把它呈现出来。因为它是全新的这一个平台嘛，丰田其实在改这个平台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重新整合去重组，所以到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个奕泽它也不算晚吧，给我们这个客户的这种体验可能会一改所有人对丰田车的这个以前以往的这种印象。 很多人现在买车注重油耗，也有很多人以为日系车油耗低只是因为车轻，其实并不仅仅如此。 这款奕泽发动机的热效率非常的高，达到了40%。4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正常的车就是30多，它这个热效率非常高，给咱们一个最终端的表现就是它的油耗会非常的低，而且呢它这个动力输出呢非常的好。动力输出非常好，一个什么概念？它的一个发动机的动力输出的一个表现，比咱们2.0同排量的嘛 ，RV4 的动力还要高。所以说，在配比上这么一个小的一个车型，它的一个动力表现肯定是非常好。而且它的一个变速箱，它里边多了一套这个齿轮机构，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这个加速的响应性会比普通的 CVT 要好很多。 随着国内首款 TNGA 风潮概念 SUV 奕泽的到来，一汽丰田将开启产品升级和营销再创新大幕，而顺应中国年轻消费群体对个性态度的表达，奕泽势必将带给中国 SUV 市场不一样的改变。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才会开的花，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再做等待的女孩。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五十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路上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今年九六九羽毛球亲子友谊赛即将在6月29号开战，只要你是羽毛球运动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活动分为欢乐亲子赛、主播对战赛，还有精美礼品赠送。是对手亦是朋友，无关胜负，重在开心。6月29号，带着家人孩子和主播约起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回复文字“羽毛球”了解活动详情。嗨，我是英奇，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九六九聚焦2018旅博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涛。6月15日至17日。在刚刚落幕的中国国际旅博会，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全球各地的旅游行业参会。在这场盛大的旅博会上，我们九六九的记者也是参会三天，游遍全国呀。那么现场我们也是通过采访了解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咱们今天旅博会亮点回顾同期声专题，就先从咱们京城的园博园说起吧。这么具有历史代表性的艺术景点，可当然不能错过，不然多对不起咱们学的初中历史啊。那么近期园博园又有什么活动和亮点呢？我们来听听景区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为了更好的丰富游客的体验，就是参与性，我们园博园现有在锦绣谷3号服务区落地了机器人科技营项目，主要致力于人工智能，然后培养孩子这个动手能力，与机器人进行互动。为了提升消防安全，然后全民的这个消防意识，我们在1号服务区预计会落地一个消防安全科普体验基地，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教育大家科普消防安全的知识。这个暑期6月1日至7月31日，我们在4号门区广场有一个托马斯嘉年华的活动，里边集托马斯多多岛还有泡泡嘉年华于一体，丰富大家的暑期娱乐项目。园博园嘛，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些建筑。我们锦绣谷是通过一个垃圾填埋场然后改造的，可以看一下这个锦绣谷，然后是北京园、江苏园、闽园，这些都是园博园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展馆，也比较大。永定塔、文昌阁，这些是在鹰山上，鹰山上这些树林啊比较茂盛，也适合夏天游园，比较惬意。 看来呀，老景区也有新玩法喽。那么除了京城之外，当然还有覆盖全国各个景点的负责人来到现场。而且国内景点这么多，你可能还有很多特别美丽的地方你都不知道，就比如说美丽的天桥沟森林公园。 我是来自于丹东市宽甸县天桥沟森林公园销售部经理严丽。那我们天桥沟森林公园呢，是位于宽甸县长白山老岭之脉，距离沈阳呢是220公里，那距离丹东呢是120公里。景区占地面积是40平方公里，是辽宁省的10家森林公园，是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也是吉尼斯认证的中国最大的野山生基地，更是被中国旅行家杂志评为中国枫叶最红最艳的地方。那么度假区现有171栋全国唯一森林湖景别墅，枫树小区，背靠青山，面朝呢是700亩的天坛湖，同时还有涵盖吃喝玩乐5000平方面积的枫叶会馆，13万平方米辽宁最好的高山滑雪场，以及东北最大的惊险刺激的玻璃天桥。景区呢是地处于北纬41度，是清王朝龙兴之地， 也是联合国环境开发署认定的世界六大无污染地区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96%，负氧离子最高达到了64立方厘米。天桥沟森林公园呢是四季景区，当然四季景色呢是分明的，可谓是一季一世界，四季四重天。现在有天宫、莲花峰、玉泉顶、小月峰、栈道五大游览区域，一共有125处观赏景点，其中保存完整的东北抗联遗址有20多处。那尤其是层林红峰呢，是享誉中外，是国内著名的赏枫园区之一呢。提到我们是中国枫叶最红最艳的地方，从每年的9月20号左右，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整整一个月，也就是9月20号开始初的红，微红，一直到10月20号的时候就层林尽染。那最佳的游览时期肯定赶到了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正好是飘在了11国庆节。对，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游览时间。 看来确实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景区啊，这么多的景点一天估计玩不完喽。那么除了传统的旅游之外，现场呢还是聚集了一些新兴旅游行业，就比如说咱们接下来采访的这家多彩头。 大家好，我是来自多彩头市场部的龚小磊。多彩头呢，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和旅行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式所成立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然后是由雷军领投的，像顺为资本进行投资的，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像国际非常知名的国际 VC DCM 的投资。简单来说，这家公司你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投资一个具体的酒店或者民宿或者是长租公寓，然后每年或者是每个季度甚至是每个月可以享受到这个项目的分成，并且可以享受免费入住这个你喜欢的酒店或者民宿的这种权益，大概是这么一个产品。这在目前所有金融产品里面来说也是比较全新的，因为一般的金融产品我们去投资的时候并不知道你的资金去向什么地方，这就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他的资金的安全其实是有一定的小的风险存在。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帮助大家把钱具体投到你自己实地考察过也好，或者说是其他人实地考察过的这个项目也好，因为你的认可，所以你才会把钱愿意交到这个项目中去。它是一种众筹的形式，但也是一种股权融资的形式。想了解到我们这种多彩头的产品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在微信里头搜索多彩头，多彩就是多彩生活的多彩，投就是投资的投，或者说在应用商城里头去下载我们的 APP。 没想到投资和旅游也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行业，看来以后啊，说不定大家还能过上边旅游边挣钱的理想人生啊。哼，好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是新涛，更多旅博会精彩回顾我们下期再见喽。 相信有彩虹，风风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结婚人数301.7万对，同比下降了5.7%。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世界杯的 F 组第三轮，瑞典3-0战胜墨西哥，两队携手晋级16强。德国爆冷0-2负于韩国，3战1胜垫底出局。这是来自于2001年的一首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今天是周四了，那马上也要放假了，也祝大家周四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最讨厌在电影院碰到什么样的人？ 其实在电影院里边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你觉得无法忍受的人。 没错， 比如说有脱鞋子的，有带着小孩也管不住的， 有抖腿的， 还有在你旁边一个劲儿给你剧透的。 其实都挺令人讨厌的。 对，这个影响到你的一些行为嘛，都非常的烦人， 很影响观影体验哈。 没错， 嗯，今天呢就要跟你来互动一下，你觉得你最讨厌在电影院碰到什么样的人？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看你看电影的时候是最不想碰到的是什么类型的观众。那留言入选之后呢，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 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刘德华的一首《冰雨》。 伤心离散，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一个人静静发呆，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团，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颤，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管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德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今晚和你聊一聊，你最讨厌在电影院碰到什么样的人？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就有一位叫做沉默也是一种自信的听友说啊，他说最烦带孩子还管不住孩子的，没有之一。 这个还真的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电影院已经有就是对孩子的年龄有限制的，但是免不了有一些动画类型的电影啊，比如说什么疯狂动物城啊这样的电影，在上映的时候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看。但是你带着孩子去看的话呢，就最好是管好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就直接把孩子带出去，你安静了咱们再继续看电影。 没错，要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方向啊。对，不能影响大家的观影体验嘛。 这里还有一位叫苏然的听友说，一直抖动的人简直恨不得整排都跟着抖动的样子。 对，一般我如果我旁边有抖动的人，我会用犀利的眼光一直瞪着他。 啊，这种习惯真的很讨厌，很讨厌。还有一位叫小脑斧留言，每次都碰到进去乱坐别人的座位，人家来了呢还不愿意走，反正我是一定要坚持把他们赶走的，那自己选的座位凭什么要给你坐呢？ 哎，这个还是比较少见啊，感觉。 可能自己买的座位不太好吗？还是 就是先进来了就不看自己的座位，直接坐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 对，这个其实现在目前已经这种不自觉的现象已经出现的挺少了。 没错，大家其实都是还是想好好去看电影的，都比较遵守这个影院的规则的。 欢迎你继续与我们互动，你最讨厌在电影院里碰到什么样的人？ 没错，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最不想碰到的类型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我这背叛才是体贴的，我这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969一点动听， 动听。 为梦走呀走呀，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969一点动听呢，今天有一位叫做立斌的听友啊，他说我想点播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我正在拼搏的兄弟们。 嗯，这样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励志啊。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

人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速度